喜欢我和你在一起，就算活在两人世界里，爱你爱上你的爱自己， 稀薄的大街上，我们不期而遇，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，谁都没有停下脚步回头望去。 说着自己不要的在意，回忆留给自己，幸福全部都给你。 我还在原地等待着你，自己却不能控制自己，你笑着对你潇洒放弃，说好不许再让你担心。我还在原地等待着你，脚步却逐渐的在超龄，就这样倔强的走下去，曾经 凄美的晚上，你又在哪呢？ 谈起话语的